28日，国家大剧院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9支国内精英乐团，35部中国交响乐经典与新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共绘40年光辉岁月的交响音画。订票电话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全新的2018年第二季度3个月也向各位走来了， 哎，要注意一下啊。过了8号以后呢，咱们在北京这个车尾号限行啊，就有新的一轮的兑换了。所以呢，就是开车的朋友呢，今天应该是这两天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啊，已经得到这个预计了。 从4月开始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春游计划呀，生活里的一些调整计划呀， 对， 总之呢，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心想事成，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来到夜里的男左女右，我们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35红了，直播老帖子啊已经登到了微博上，还是两张老脸啊，老声音啊，一切都是如旧的啊，但愿这如旧里的所有乐趣哈，依然可以在2018全新的第二季里带给你很多期待啊， 对， 尽管老啊， 只不过夏天来了，阳光充足了，爱美的韩丽呢，她可能还是依然白白净净，但是呢不加修饰的我呢，可能会在夏天该什么色儿就什么色儿，本色儿，大家能看出我可能开始油黑了。 不是你不涂防晒吗？ 我涂的那种防晒，我跟你说了多少年了，看来你也不过脑子，我涂的防晒不美白。 所有的防晒都会有美白、啊、 那是你们女孩的，我的是运动型 隔离，了解一下吗？ 风景变成浮光掠影感，生活总是身不由己，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你是物是人非礼唯一的知己，当万籁寂静，夜色微明，当暴雨过去，天色放晴，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勇敢做活出意义，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我就是我自己，所最喜欢你， 找到了你， 就发现，哎，好亲切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对，就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希望一直为您营造这种熟悉的感觉。 对，一起什么过除夕啊？ 除夕的感觉 啊，除夕的感觉呢？我还以为一找到你就憋着跟你一起过除夕，那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家人在一起过除夕，怎么着要成为我家人？ 有的时候也可以邀请一个孤单单形单影只的在客乡的他的那个他乡的朋友啊，然后呢，你说你一个人，你看你正好落单了，今晚上又是除夕，你不如来我家过吧，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 不是，这才4月2日，您就聊到明年除夕的事 儿、啊？这不我听错了吗？歌里边刚才说跟你在一起过除夕，啊，其实不是，是什么来着？跟你在一起。 今天天气是不太好啊，难道您耳朵里进土了？ 那是唱什么？跟你一起没出息啊，还是怎么着？ 现在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睡觉的朋友，明天早晨别嘚瑟啊，因为呢，这个温度啊降下来了啊、 哦。 今天呢，比如说啊，我跟你说， 20多度， 今天呢是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1度。 嗯。 可你知道明天吗？ 怎么着了？ 明天的最高温度才12度， 就是早上。 最低温度6度，就一下子骤降了14度。 就早上早晚啊，可能还是跟前些日子是一样的。 对，而且这个温度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日的时候呢，才有点回升哈。 嗯、 我们将会度过非常怎么说呢，温度颇低的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 变得非常凄冷的清明之前的这些日子， 这个确实哈，大家如果出去扫墓的话或踏青的话呢，也要注意添衣保暖，这是很重要的信息。这两天呢，天气又有点就是不让人这个清清楚楚哈， 嗯， 但是希望你的心还是很透亮的啊，开开心心啊，虽然是水星逆行，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老朋友啊。虽然是周一买卖稀啊，虽然周一没人搭理、 哎， 但是我们有老朋友啊。 有多少水和多少泥。 哎，我们的老朋友老猫的幸福来了。 他说今天啊，给宝贝儿断奶的第一天，姥姥呢就把宝贝儿带走了。白天还好，晚上我自己哎呦这个纠结呀、啊，肯定舍不得呀、啊，对吧？今天呢重新开始收音机，哎， 重新开了收音机。 他这是另外一转折，因为什么呢？他现在特别舍不得，然后呢感觉刚断奶第一天姥姥这个宝贝儿不在身边，是吧？但是呢他拾回一个什么东西呢？拾回一个重新熟悉的声音。 我就说水星逆行期间一定会把很多过去的事情带回到当今的生活里哈，所以他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啊，然后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要不然老想宝贝儿啊，对吧？ 但是亲爱的宝贝啊，现在不是点歌节目，你要听的亲亲我的宝贝只能让叶谦给你清唱几句。你会唱 青青啊我的宝贝，我要什么， 我要 等你他那个，确实不知道怎么唱了啊。不是，我是知道怎么唱，但是确实记不得那些词儿啊。好吧，来个 Jack Johnson 的，反正这词儿我也记不住。 我带你飞越高山 啊。You can't control it。 我也没有宝贝儿。 对对，所以你理直气壮不记这些词儿是吧？ 这歌我真的是在点歌节目里老放，可是我就会记得最后的时候周华健唱的哈，回来还要带你看到看你的那一段， 一口气儿差点没咽 了。老听众回来，我一会儿给你播一下，然后也让叶谦学唱一下。 Jack Johnson, you can't control it。This vast ocean, you can't control it now, now, now you can't control it. Mom forget to tuck you in, make you begin a war within your head.One that you could never win. Send in the troops and insecurities. But doesn't matter in the end. So daddy told you hold your chin up, son, and understand one.You can't control it now. catastrophe, get your tongue tied and afraid. When the band began to play, Daddy wiped the tears away. He said, son, please, son, just that one thing, yeah. 知道最难唱的那句了吧，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对啊，这一气儿里全唱。 对，我这些年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最后一句哈，觉得唱的那个调子很逗哈，也是第一次在爱得更久点之后的男左女右节目当中播放这首点播频率非常高的父亲们母亲们特别愿意送给孩子的歌曲，仅以此歌呢也送给我旁边的这位二娃老父啊， 哎，谢谢 宝宝的二宝， 谢谢 啊，而且还有很多和你一样啊，现在呢家里孩子也不大的啊， 嗯， 这些我们又回来的被水星逆回来的听友们， 这孩子也是长得很快， 啊， 拉扯着拉扯着，你看这老大蹭长那么大了，到我胸口了，有的时候 是很快呢就能听咱们节目了啊。 是 淡定姐鹏鹏说，哎，我也好久没有听了， 丽，你刚才说又水星逆行了 啊？ 我从23号就说，23号之前那一周我也说，而且我必须现在告诉你，这要到4月15号， 4月15号 之后7天还会有一些余震、啊。 也就是说， 所以 你得动一周。然后呢逆一周完事儿呢余震一周，你自己想想吧，这三周 防旧爱防小人迎贵人、嗯、沟通顺交通顺事事顺、啊、 是是 请你用防水逆服啊等等等等， 一直想着这事儿啊， 总之啊就是告诉你在这段时间呢做事情要谨慎小心啊，包括你在工作当中啊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电脑的各种记录啊都要好好的存盘，出行呢要提早，因为飞机火车都容易晚点。 就你这防水逆服当年给玩死我了啊，我到 这不活着好好的吗、 啊、我当时一店我当时那个成衣店或者到那母婴店去，甚至是我就进去我就是有那种衣服嘛，就是那个防水逆服人说我这儿有防水服你要不要， 这个呢就是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哈，就是让自己更加小心谨慎一下，但是这是天文现象啊，是水星它在一段时间里呢会有这个逆着往回走，往回走走呢就意味着要把一些旧的东西啊，一些让你大脑呢突然间开始哈、啊、产生了一些不太顺畅的思维 啊 都往他身上背吧、啊、 对，桃花酥你不能这么说啊、 嗯、 一年只有3次水逆啊，不多， 一逆逆3月， 没有一逆， 他可不是常年水逆、 啊， 一逆逆4月，3次水逆就12个月啊！好，来一首什么呢？来一首麦姐的歌曲，麦姐这歌啊是她成名歌之一啊，当年我记得是86年唱出来的一首歌曲，叫做《Like a Virgin》。 可是为什么红人还没有呢？ 嗯， 希望这首歌之后第二时段暖文章冷笑话之前我们会应答你。 Made it through the wilderness. Somehow I made it through. Feeling a hot lost nose until I found you. I was

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由宋阳、姜武、袁文康、谭卓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爆裂无声》将于4月4号清明档全国上映。日前影片开启全国路演，片中多次出现的奥特曼面具更是莫名圈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巨制《头号玩家》已于3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上映3天，首周末票房达3.88亿，影片口碑继续走高，各大平台评分依旧稳定在9分以上。今天片方发布一支27年后特辑，主创纷纷畅想自己心中的未来世界。正在热映的《环太平洋：雷霆再起》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相比于第一部，这一部中中国元素增加不少。除了讨论度颇高的景甜，在影片中饰演机甲战士欧阳金海的是赵雅芝的儿子黄凯杰，表现也获赞。由亚历克斯·加兰执导，娜塔莉·波特曼、詹妮弗·杰森里领衔主演的新科幻经典大片《湮灭》即将于4月13号全国上映。今天电影发布了一支人物特辑，展现了几位主演对影片设定的不同理解。《湮灭》改编自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遗落的南境：湮灭》，故事由3年前莫名出现在美国领土内一块被简易隔离的 X 区域展开。作为一部好莱坞科幻惊悚大片，《湮灭》试图打破观众对性别的认知偏见，这也是其被海外影评人誉为新科幻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22点34分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4月2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立。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就这么有意思啊！这个红人呢，在普遍认为很冷清的周一，我们却在第一时段给他已经找到了，给他选出来了啊！你们想想，这得有多快吧？ 叶谦，你刚才没有发现一个很…… 我知道，我也说，咱们这个片花是不是也省了啊？这也是一个 关键片花，我们放的是《爱的更久点》的片花、啊。 是，然后呢，还很那个什么，很顺理成章，然后你就接过来了嘛。然后我觉得，哎，是不是咱们这个片花是现在变成你的叙述性的这种开始？ 就是要看看大家在晚上听节目认不认真，能不能找到错误。 不是我，当然我刚才我觉得特顺，为什么？因为《爱的更久点》也是你的声音， 对、啊， 也是你的那个片花开头，所以呢，你说的那些词儿吧，又不是说直《爱的更久点》什么什么，就是说的就反复的那么宣扬那个节目的主题和开头那个 logan， 所以我就特顺的就接进来。 好吧，这才是男左女右，男左女右第二时段。 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再次光临4月2日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再次光临这个晚上，再一次啊，就是马上转身又回来，来到第二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等于左一次右一次啊， 刚才 甩开了门， 刚才叫做小开场。 一个小插曲哈， 小开场， 情况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来了，他叫做小童 LV 啊，就是小童。 好，小童啊。 小童之前呢，还是有点迷茫，哎，怎么当红人啊？怎么当红人啊？ 红了以后，经常有人这么问，就是 他是在日本听节目呢。 无论你在哪儿，咱们啊，全球性的啊，就是只要是时差不是特别影响你现在睡眠的话。大家都可以聊起来，热络的聊起来，在自家的微博上，在韩丽的微博上，在我的微博上。 是的，很多朋友呢也提醒今天晚上的红人，把气氛搞起来，把气氛搞得活跃一点。 是， 这个节目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硬指标哈，就是每天晚上希望在新浪韩丽微博的这个评论当中呢，达到120条。今天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目前已经是117条了， 非常非常快捷的。 对，第二季度看来各位呢还是都很有热情哈。 对，因为今天天热嘛。 但是明天我都已经提醒大家了啊，要降温了， 又要降一。 天气预报说让明天大家穿毛衣，我说什么毛衣类衣服？ 也就是说这一周啊，也就周一暖和点儿，然后呢，咱们就得还得是打好了御寒的这么后一周的准备，然后到下一周才真正又暖和回来。 好吧，希望各位都注意保暖。此时此刻呢，也该二娃老夫给我们讲冷笑话。 二娃老夫给你们讲一个梁经理当年啊，这个快到清明的时候啊，跟你姐韩美啊， 没有姐姐 说过的一句话啊，那个明天呢？啊，就是清明节了啊，韩美啊，放假了哈、放假你们也可以去了，去扫墓，扫墓啊，韩美，你记得戴上那个墨镜，还有口罩啊，口你们怎么说？口罩，对啊，你姐呢就特别感动啊。 老板真贴心，老板放心，明儿吧其实也不会太晒，我查过了啊，也没买，不用戴什么口罩，不用戴什么墨镜，谢谢老板。 哎呀，你不要谢我，我的意思是啦，你业绩这么差，还有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 I never trust a narcissist, but they love me. So I play them like a violin, and I make it look oh so easy. Cause for every lie I tell them, they tell me 3. This is how the world works, now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e. I can feel the flames on my skin, crimson red paint on my lips. If a man shit, then I owe him nothing. I don't regret it one bit, cause he had it coming. They say I did something bad, then why does it feel so good? They say I did something bad, then why does it feel so good? Most fun I ever had, and I do i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f I could, it just but they love me. So I fly the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I let them think they saved me. They never see it coming, what I do next. This is how the world works, you gotta leave before you get left. I can feel the flames on my skin. He says don't throw away a good deceits and reasons. They're burning all the witches, even if you aren't one. So light me up, light me up, light me up. Go ahead and light me up, light me up. 这让你们家老大啊，情何以堪？后来他是不是跟你们全家一起去啊？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姐姐。 那么，他是不是有脸见你们那个列祖列宗啊？ 跟我没关系，好吧？ 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大哥了啊，我觉得他是。哎，那个某干部爷，他就是这样的人了，所以就你们就这样吧哈。 不过梁经理这个人物呢，可能对于很多新朋友来说还是一头雾水哈。在早年间，叶谦制作《豪华冷笑话》的时候呢，有这个韩美啊、多毛黎斯啊，还有这个好朋友什么了，唐珊珊啊。 嗯。 另外呢，就是有他曾经工作过的地点的梁经理啊，人物不多啊，但是呢。还是都很有个性的哈， 嗯， 这个呢我也会在这周五的晚上男左女右的录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曾经的，咱们好像真的是只有在录播的时候才能把当年的一些老料拿出来哈。 是是， 这周五晚上呢将会是一期录播的男左女右，到时候呢会把它带出来，好吧？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第二季度韩立送给你的第一篇暖文章，题目叫做有幸福感的十个标志，你有几个呢？幸福并不是无据可循的，它其实也有许多的标志。一，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工作是一种乐趣时，生活是一种享受，工作是一种义务时，生活则是一种苦役。一份舒心的感兴趣的工作，即使辛苦也让你觉得充实和满足。二，安稳平和的睡眠，每天都有高质量的睡眠，保证充足的睡眠质量，才有精力面对张牙舞爪的世界。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和微笑。三，有几个可信赖的朋友，无聊时能有朋友陪你逛街八卦，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有你们在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月光很美，比不上朋友的安慰，夜空很美，比不上友谊的珍贵，星星很美，比不上友情的点缀。四，吃麻麻香的胃口，无论如何按时吃饭，不亏待自己。这个世界上能吃会吃是一件超有幸福感的事情，有想不开的事儿就去大吃一顿，如果还不行就两顿。五，一颗童心，无论年龄多大都要拥有一颗永葆青春的心，单纯的生活，单纯的爱。王小波说，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恼的问题就变得易解。 六，生生不息的信念，不轻言放弃，坚信前进就有希望。生命不息，信念不止，只有这样，你才能在被打击时抵抗恶意，在迷茫时坚持自我。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的心，无问西东。七，有健康的身体，虽然是老生常谈，然而确实没有什么是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事儿。健康是一切幸福的来源，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有心情去体会幸福。八，一个教会你爱与被爱的人。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被爱是一种无法言语的幸福。永远要相信爱情，因为曾经尝过爱情滋味的人，心里始终会有温暖。九，即使世界粗粝，也要保持敏感，努力去接受生活的馈赠与生命的感动。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洒进窗台的阳光，吹进发间的晚风，那些生活中蕴藏着的小美好，是生命中最动人的细节和回忆。十，自由的心态与宽广的胸襟。无论去哪里，什么天气，遇见什么事儿，即待带上自己的阳光，做自己的小太阳。这世界随时都在变化，伤害也在所难免，能在相爱时珍惜，转身时优雅，挥别时微笑，受伤时坚强，就会有幸福的力量。 我这里有一个梦，想到了你就抬起头倾听，马路上匆匆忙忙，小小灰色萤火虫，疲倦的心关上了灯，不做梦。每一天睁开眼，我们都是富有，平平凡凡生活，轰轰烈烈追逐一个梦，一眨眼我们都知不过是感情过深的花朵，除了快乐也无所求。满天星星对我说，我这里有一个梦，想到了你就抬起头倾听，马路上匆匆忙忙，小小灰色萤火虫，疲倦的心关上做梦。每一天睁开眼，我们都是富有，平平凡凡生活，轰轰烈烈追逐一个梦，一眨眼我们都知生的花朵，除了快乐别无所求。睁开 生活中的乡愁，只因为遇见你变成拥抱大海的水手，一眨眼我们都只是夏天，拥有过的季节只有你真的属于我，拥有过的季节只有你真的属于我。啊啊啊啊啊！ 22:52:55，我们听完了陈绮贞的歌，还有这篇暖文章，我也替很多等待。或者说一直以来都觉得哎，怎么没有你最爱的隐姓埋名乐队 啊，这是在陈老师之前可能出现的，但是陈老师唱完了都那么，你想大咒都已经唱完了，人家前面那个压轴的或者是之前那个正常的他也就不出来了， 不是就是因为一直没有他，我这陈绮贞出不来，我这就着急啊，所以 还想瞪一瞪是吧，还想抻一抻， 捆绑式一起登场嘛、 还想抛个，也不能说砖啊，还想抛个玉引个玉是吧，这意思。 反正就是叶谦的习惯是一段时间呢会在一张碟当中哈，从头播到尾，从头播到尾，然后呢再过很久很久，等他再出新专辑的时候才会再播人家的歌。 但 Incognito 我最近呢也是我常年关注他们，属于是，所以呢我最近上周我还关注一下了，出合集就出那个精选集啊，出的比较多了，现在就属于说一个乐队到了他就出精选集很多的时候，就是他家底儿很厚，而且呢他不再出什么很多的新歌的时候，就证明这个乐队其实他开始回顾展了啊，他也到了一定岁数了。 你不让啊， 他的回顾展嘛，那么精选集，说实话他的精选我已经在咱男左女右这几年已经放得够不够的了，这种精选就是我自己给他精选的那些歌曲放给大家听的， 不是， 但是他如果说他一旦出了新专辑，录音专辑，那或者是现场新专辑，哪怕是如果他是新歌，那我绝对啊。 好啦好啦，知道啦，就是你呢更看重他们的个人专辑啊，并不喜欢那些大杂烩啊或者是精选集。 对对对。 但是你时不时呢也得让他们出来一下哈。 好嘞。 不能让我的陈老师一直不登台呀。 陈老师，你可以抛开这个男友找另外一个男友嘛，对吧。 刚刚的这篇暖文章呢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幸福的很多元素和标志存在，只是有时候呢我们光盯着自己的失去和自己所没有拥有的哈，然后说自己我太不幸了，哎呀， 大家都可以， 已经很富有喽， 都可以去哭天喊地，都可以去无病呻吟，但是你最后完事以后擦泪擦干净以后爬起来的还得是靠你自己，对吧。来自 YouTube 这首歌曲的名字是给你们一些鼓励跟这个热烈的感觉的，叫做夏天的爱。 好嘞，一会儿我们去小童家做客。 Not the one that everyone knows. We're sick of living in the shadows. We've one more chance before the light goes. For a summer of love. Summer of love. Freezing.In the summer to come, so we run.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West Coast, not the one that everyone knows. We're sick of living in the shadows. We've one more chance before the light goes for a summer.

或者是 东京大学，人家母校 的，那在那儿上学那没办法了。 来看一看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108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 KYO， AK 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朋友哈，哪是48。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第一个他关注的人是谁呢？ 此人 名 曰 狗血。哎，我跟你讲啊，我刚刚在他关注的第二个这位达叔食堂里啊，看到了很多好吃的面呢。 达叔食堂，而且是那种怎么说呢，就真跟深夜食堂有一拼的那种。 非常会做饭、有天赋的一个男子。 你知道，他这个面上面最关键是就是摆相， 糖心蛋。 哎，卖相那个品相啊，他摆的特别好，面是面。肉是肉，蛋是蛋，菜是菜的这种品相，然后还有这个糖心蛋啊，它那个虾仁啊包得很讲究啊，葱段切得很讲究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要功夫的。 闹着玩呢， 不是每碗面都可以给你稀里糊涂吃下肚的，它这个面条就讲究的是充满了感情嘛，做完了以后充满了，就恨不得运着气，就运着一种气功啊，就是端上来就充满了感觉感情给你端上来。 对，我们说过啊，男左女右在晚上如果聊吃的话，你放心，我们绝对不说荤的啊，咱们主要围绕蔬菜豆制品啊，这个菌类展开哈。你看即便我们说到面，我们谈到也是葱鸡蛋， 对 吧， 青菜铺底啊， 老主播老嘉宾们还是有操守的吧，对吧。小童说了，我在东京 已经工作， 我在这工作啊， 是 啊， 辛苦了， 你在听我们节目，辛苦了， 辛苦了，小童君。 你突然间能想到的一句日语是什么？ 我这还真想不到啊。阿里阿斗 阳光显得特别刺眼，突然发现已经伤不起你的脸，抬起头瞧瞧时钟，告诉我和你好久不见，提醒着所有一切已经时过境迁，虽然说把痛交给时间复原有点肤浅，毕竟会这样安慰自己也是在所难免，而如今终于能拥抱每个没有你的明天，谁也不许说抱歉，我们之间划条红线，那是道泪水折射以后变成的彩虹，都印在我们曾仰望的那片天空，当星光点点落在我你周围的笑容，那么过去无所谓了，墙上时钟告诉我和你好久不见，提醒着所有一切已经时过境迁，虽然说把痛交给时间复原有点肤浅，毕竟会这样安慰自己也是在所难免，而如今终于能拥抱每个没有你的明天，谁也不许说抱歉，我们之间划条红线，那是道泪水折射以后变成的彩虹，投影在我们曾仰望的那片天空，当星光点点落在我依旧微的笑容，那么过去我为了那是道泪水折射以后变成的彩虹，投影在我们曾仰望的那片天空，当星光点点落在我依旧微的笑容，那么过去无所谓了。 才更懂珍惜那段太羞涩的岁月。让星光点点落在我衣周围的笑容，更加思念和你之间。 我就喜欢这种结尾啊，这结尾就是干净利索碎，就是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We Turn Red、我们红了啊，我们不是 We Turn Famous， 我不是那种红了啊，我是真的是变红了，就皮肤啊被晒红了，或者是咋了的兄弟，让人给整 红了、 对，让人给蒸了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哈，是一个过程，变成了这样。经历的时间呢，总是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的。23:12，今天晚上的红人小童哈，据他自己交代， 是 因为自己呢也是做公关方面的工作 啊， 考虑过回国发展，所以看了 一档电视台的就是面试节目， 嗯， 然后呢看到了陈默 啊， 然后因为陈默的周五的嘉宾那档这个男左女右，才开始顺藤摸瓜， 哎， 听到了二娃老傅的周一到周四， 你可以啊，你可以试试啊，带着你的这个海外的履历回来，然后如果是陈默是当天的那个面考官的话，你可以把你说我为什么回来，我为什么面试这个，那主要就是因为您啊，我听了您的节目我才回来的呀，这都可以啊，是吧？ 其实某一个年龄段哈，人要做一些选择，这个选择里呢，其实更坚定的部分是要听从你的内心，对吧？ 嗯 嗯，就是你希望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啊、是一家人的团圆， 对啊，对， 是人能在某个年龄段当中开始回归一种自然的，或者说不再那么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啊，这些元素都考虑过后呢，可能你就会做出一个选择了。 对，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平常我们自己家里这个主观概念是，只要家人在哪儿都是家啊、只要我们在一起哪儿都是家。但是呢，就是像您现在，我觉得应该您还是单身吧，所以呢您看现在您是可以随便选择家在哪儿家人在哪儿的时候啊，可以。 真有意思啊， 是 说人家单身， 嗯， 不知道， 应该是啊，我这感觉是，放眼望去是啊， 反正人家在这个情感的状态当中没有表明哈，但是是天蝎女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啊，容易单身哈， 嗯， 然后 这什么叫容易单身呀？ 就是追求的很多东西比较完美， 也是也是。 求完美呢，就难免有遗憾，因为我也是11月出生的哈。大家心里还没有个数吗？ 你看看，你给你们这11月出生的带来的 怎么了？ 带的这气息。 11月出生的女子啊、嗯，别的我不说，至少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那还是兢兢业业。 我还没跟你说呢、啊，就是水星这个日子并不可怕，就最关键是你们天蝎到火星那日子叫荧惑守星，那才是最可怕的。 不是曾经被天蝎女伤过、啊？ 我不是荧惑守星，可不是我能享受得了。 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聊聊天。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 wanna be in this life. Fame seems a far off day when enough was never enough. Vain how I played my hand, one more reckless man in the rough. Strange how we explain the story that we've lived through. Change my karma train, the person I can't be for you. Safe 来自 Duran Duran， Safe 就是安全、嗯、啊，安全的意思，跟谁在一起有安全感，你就跟谁在一起。 嗯，现在不仅仅是这种安全感哈，其实我们更喜欢就是这个人情绪比较稳定啊，不管是朋友啊还是恋人，你发现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在和他相处当中呢，彼此都会在性情上哈，在脾性上呢，都会变得非常的温柔， 对、啊、 对吧？ 你这个。圆融感温润感就又恢复到自己的本性中来了，因为大家都别忘了啊，为什么叫 safe， 为什么叫做就是保住，它也有那种保住的意思，保护住的意思啊，因为你在母体中的时候你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个，你刚刚出母体你其实也需要这个，因为有很多孩子你不抱他他就哭，他需要你抱紧他，或者你把那个他的那个襁褓裹紧他才有安全感，你需要让他听到你的心跳，闻到你的气息才有安全感，这当你长大以后这个东西一直终身可能都会陪伴着你，所以你要是真的造化大有福气的话，你找着的那个后来跟你一起生活的人一直能给你这样的安全感啊、 这应该是普天下的女子们哈，就是最想得到的。有人曾经说，女人到底要什么？其实女人要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嗯，我倒不是不同意啊，不是不同意，但是你不能让我再坐着坐着，脚底下还给我来板儿，脚底下给我使板儿。 我今天来的时候也发现底下有一块板子哈，我说这是 也 您这脚底下使板儿着呢， 这板子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你是打拍子用的， 谁知道呢？ 哎，你说话的人，哎，现在我们是爱的更久点。 白天节目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太知晓哈。 嗯、 我呢是一天当中北京乐广播的最后两档节目了啊， 对， 而且相伴多年了。要说你这个荣膺荣当二娃老父之后哈，直觉啊。还有各方面还真的有点准了哈、嗯、小童咱们今天晚上的红人说哟叶倩你说对了、嗯、我单身 这什么口风呢都啊 单身哎呦属蛇的天蝎女 什么口啊那是怎么办呢那个 蛇蝎女 蛇蝎女 啊是吧 不这个是别人给咱们定义的标签哈、嗯、不要这个用它来做这个心理上的暗示我觉得人在某些时间里他的精力是有限 倒也不是我这个直觉准因为我你也知道我是什么座我一直就是很敏感很准但是关键是我有我旁边这位这碗酒垫底我怎么猜怎么准那有他做榜样 耳濡目染 对有他做榜样我十有八九能捏住你 作为一个资深老天蝎啊，单身老天蝎啊，有些事情呢可能还是要看时间吧也许属于我们的幸福来的确实晚一点啊虽然会迟到但不是会不到啊所以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你还是要完成你的社会价值 也就是说判断你们是否单身不用动用我的直觉不到那直接动用再论就行了哎你们这单身是再论的那怎么办你想想 哎呀一说到这个天蝎女的问题哈、啊、我估计一会儿会有很多这个已婚有男友的天蝎女砰一下起来了 天空 说什么呢 什么 阴天快乐第四十单件 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封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北风逐渐增加到四级左右，局部地区有扬沙，霾天气减弱消散。明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三到四级的北风持续。由于冷空气作用，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而且气温下降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4度，请大家及时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南左女右，周一，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一周，我是工作男子叶谦。 是他是他，确实是他。2018年4月2号周一晚上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的节目，也是第40段了。不管你在哪里，谢谢你的收音机指针，或者是 APP 选择了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你看现在一数了啊，都得数了其他的那些媒介。当时只是谢谢您，感谢您打开调频 FM97.4 就行了。现在一滴想，哎，这是有调频的事儿，还有他们可能有车载音箱的事儿， 还有电视的事儿呢， 还有机顶盒的事儿啊，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收音机这个指针的事儿，还有呢就是 APP 手机的事儿，哇，太多了太多了。 但是呢，就因为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了，所以他们接收到的这个信息不仅仅只有我们了，对吗？ 嗯， 就让你过去可能只到一个小卖店，现在你到一个大超市了啊，慢慢的你又网络购物了，你会发现你的选择性越来越大了。 是那个你不用带着肉身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你可以自己在家享用人家给你送货上门的这个购物的这种其实就是现在已经进化了的一种购物的方式。 嗯 啊，自己在家，当年我记得啊，特别早的时候，02年还是03年吧，01年，我就是看到一则什么呢，就是说有一则说现在可以完全宅在家中的一个全电子化的一个人，就是新兴人类。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都当新闻看啊，就看那个人，哎，那个人啊，就在家拿那个手机，拿一个，他还不是手机，他是拿一个，他说是可以拿电视遥控器遥控电视上的这个数据，电脑数据点餐，然后点这个服务区里边的，有的人就是上门给他送什么这个啊，送那个，然后需要的什么东西，只要是他就是在这上面付钱就行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可以宅在家里啊，那绝对可以足不出户，那简直是 太这不可思议啊，就当时就想了想这种生活，就是没敢深想，就想了想这种生活啊，那真是不可思议。但是没想到这人类进化一下进化到现在这一地步，我敢说有50%的人现在已经选择这样的生活了。 在这点上呢，我们中国哈确实在这个互联网啊，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些网购方面哈， 对， 走在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前面。小童，你在日本估计能有这种体会哈，当你回国之后啊，你一个手机，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就带一部手机出门，不管是行啊吃购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这部手机。 哎，就这么说吧，你带着手机不出门，只要在家，手机别没电，别没网，你一样活，一样能活得好着呢。 对，然后你会发现，过去你对这个安全感的定义里面，可能会有钱包、手机、钥匙啊。 对。 慢慢的发现，钱包不用带了。慢慢的，你知道吗？将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认证信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身份证啊，以后也将会在手机上出现，你就可以不用带身份证 啊。还有你的指纹识别，还有你的人脸识别，这些技术都在完善，然后马上应该是就直接就启用 了，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位红人哈，他一直在想着要不要回国，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计划了啊。小童，他说对，你说对， 哎，还有 咱们天仙女啊，社会价值， 对对， 那是我们追求的。 咱们这儿那个天网工程你也知道吧，也是相当强劲的，各大城市你的这个人脸还有车牌识别就叉叉叉分分钟秒秒钟的，你走在大街上，你就是有一种安，就是可能应该就算是一种安全感，就是因为你出没在哪儿， 是 你除非你是那种不法分子，你别做亏心事儿，你只要是正常的公民，那你走到哪儿都是安全的，知道吧？ 对，有了这样的一个天眼啊，我们就是 CCTV 哈，那个东西之后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曝光在这个监控之下了， 对， 我们就会更有安全性，因为这是对于我们这个守法公民而言哈， 鹰眼就是就真的属于是天网恢恢了，已经是。 小童，希望你这个在这些年当中哈，多多积累经验，然后早日归国，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需要大量的人才，对吗？ 对， 希望你能够回来啊，也许你的姻缘就在这里，对吧？ 用这招人回来呀、啊， 天蝎为爱走天涯的闹玩呢， 这里有帅哥来， 帅哥的不是我们天蝎女追求的第一的标准， 这里有成熟有趣的男人来， 流着汗的汉子是吗？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回到北京来，在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声音好吗？ 这里什么都有呢。Sometimes I still pretend you're there. Hits me without warning, your reflection walking by. But I know it's only in my mind. Will you show me the piece of my heart I've been missing? Won't you give me the part of myself that I can't get back? Yeah.

I will whisper this phrase.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river Seine,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left bank,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Eiffel Tower,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meatballs, pizza, scone, chili. Now that stuff's pretty good too.Hey, what's your language? I have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dear. Oh, it's so good. Nothing else can replace just your slider's embrace. And if you only would be my own for the rest of my day, I will whisper this phrase. My darling,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Gigi,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Mimi,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And all those mamsellies, that's c'est bon. C'est bon. In fact, you'd be surprised how much good stuff there is around here, Frank. 即便是不懂法语的朋友哈，但是在这个 c'est bon 啊这些词当中也会知道哈，太经典了，太经常出现了哈。 c'est bon 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日语里哈，就是大家熟悉的话，我真的是上岁数了。我记得我以前哈，要说到一句会的日语，肯定就会想到我爱你啊， 爱死的喽， 爱死喽。以前有一首歌嘛，但是就是因为我上岁数了。我在晚上的反应力啊， 那首歌叫我上岁数了， 不是，就是明显感觉到跟早年间的反应力差了许多啊。这个在夜晚工作呢，其实也需要你有非常快的一个反应，因为这样你才能有这种对话呀，这种彼此之间的交流啊。你说咱俩要真的是突然间头晕眼花啊，老到这个。啊，你说什么？啊，你大点声啊！ 行了啊， 那个 到点了。 今天星期几了？ 到，我跟你说到日子了，这就是到日子了。 是啊， 什么岗都没得谈，人家都不用跟你去竞争，你知道自己给自己画句号。 为什么说会有一个退休的年龄呢？他就是说，人体啊，这个人类啊，在某个年龄段，它会自然有一些衰退的东西。 细胞没有更替了， 是 细胞越来越少，那一部分细胞越来越少，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从小就有人告诉你，你没有音乐细胞，或者你没有什么美术细胞，那就是说的话糙理不糙，他就是你仔细琢磨，这就是真的，你就是没有那方面的脑细胞，所以你才不能动那方面的手，不要去动用你没有的东西，这是经常老人劝孩子的一句话，不要去用你不擅长的东西，不要去用你没有的东西嘛，你可以去学，可以去学着拥有，但是在你没有之前不要去乱动，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因为你没那细胞。 对，就是老天赋予你什么哈，你能最大化的把它就是利用出来，并且能够把一些潜在的东西再挖掘出来，这大概就是命运给你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没有什么那个化学细胞，就是我没有物理化的细胞， 数理化， 数理化细胞，我一看那个试管，我觉得好玩，我觉得红药水黑药水，我觉得好玩，那是绝对不可取的。你在你没有任何这种基础常识的时候，你在那乱对，砰啪就炸了，对吧？ 要说上学的时候，就是在一门课里，有的同学人家真的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完全不需要像我们那样花那么大力气哈，就属于人家理解力，可能在他的这个天赋里就有这根弦儿，对吧？ 对， 别人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点状的弦儿，人家可能就是一个长长的弦儿， 对吧？人家就是一看呀，就直接脑子里就可以套他之前已经理解的相当深刻的公式，就是说，平常就是老师或者同学，就学得好的同学也跟你说，你怎么不会套公式啊？ 对， 你怎么不套公式啊？ 可是你套完只知道第一步，不知道第二步， 不是、 没有触类旁通， 我这 不懂得举一反三。 您给我讲，再讲一遍。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老天给每个人的东西都是公平的，对吧？你没有这方面能量，你有下一方面的，对吧？就像我们说做饭这件事情，即便是有那么多菜谱，对不对？有那么多的详细的讲解，可是人和人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一个味儿，对不对？包括一个菜馆里啊，你就发现这个张厨师和王厨师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他有做饭的才能的人，他把剩菜

对吧？你对苏打水， 我们是很注重 whisky soda 自我的保护和自我的保养 的， 好不好？ 不会享受，那我这曲儿啊，您就干 加点枸杞，好不好？ 干嘛 whisky 加枸？